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76章，鲜血、体液还有内脏汁，找毒千宫身体内的液体都是剧毒，它们流淌到了五颗巨蜥的皮肤上，顺着其厚厚的皮肤渗透到肌肉当中，也顺着五颗巨蜥的伤口进入到他体内了。五颗巨蜥已经变成水紫色，中毒是相当的深了。事实上整个战斗过程，他五颗巨蜥都是占据上风的，找毒千宫的腿一个接一个的被他给拔下来，外壳也都全烂了。然而越往后毒性就越可怕，五颗巨蜥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最终还是败给这家伙的剧毒了。他的肉山之躯渐渐的发麻了，四肢僵硬的没法动弹，浑身都开始僵死了，力气一点也使不出来。脖梗处的勒痛让他痛苦不堪，他的最后一击仍旧没有把这该死的蜈蚣给砸死，这也就意味着他要倒塌了。这么多年五颗巨蜥都是打得找毒千宫满地找腿，而这一次他败在拼命上了，豁出性命的去厮杀，阴狠的找毒千宫更加可怕。轰隆隆隆的声音传过来，一座蜥蜴肉山终于缓缓地轰塌了，毒性蔓延到了五颗巨蜥的全身，它的肉僵得不能再僵了，原本强劲的颈部在这个时候也有明显的错位的迹象，更是被找毒千宫给半拧了下来。没有完全拧下来是因为找毒千宫也脱力了，他的腿刚才被撞断了三条，这会儿他仅仅只有三条腿了，身上都是伤。他骄傲地扬起头颅，朝着夜空声嘶力竭地咆哮着，仿佛在向着整个山谷的生物宣誓，这一刻他重新夺回了自己的领地。我们都吃了他的卵，毒性对我们没有用了，一起把他干掉。莫凡躲在一旁跟两个人说道，找毒千宫最可怕的就是他的毒性，即便他身上现在到处都喷出血毒，但也根本不用害怕了，而现在正是杀死找毒千宫的最好机会。木凡第一个跳了出来，他太需要统领级的残魄了，趁着五颗巨蜥的魂魄还没有完全消散，他必须马上把这统领级的残魄收入囊中。 你不要命了？ 黎曼看莫凡这么冲出去，马上喊了一句。找毒千宫虽然是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可统领级的生物就算是奄奄一息，随意一个攻击也可以击杀掉战将级的生物，莫凡现在跑出去肯定会被恼怒的找毒千宫给干掉的。莫凡自己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必须第一时间采集残魄。五颗巨蜥的体型确实巨大，莫凡感觉自己是在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下奔跑。他将小泥鳅坠从胸口抽出，很快死亡的五颗巨蜥浑身泛起了萤火虫的光辉，勾描出了他整个躯体的完整轮廓。随着小泥鳅坠泛起同样的光泽，五颗巨蜥的魂魄慢慢地脱离了他自己的肉躯。然而让莫凡完全没想到的是，五颗巨蜥的魂魄依旧庞大无比，他甚至能看到巨魂带着对死亡的不甘跟愤怒一下子朝自己扑了过来，一股直入灵魂的寒冷风袭来了。五颗巨蜥的灵魂豁然张开了巨口，竟然一口朝着莫凡咬来。莫凡整个人都呆住了，面前这魂魄简直跟五颗巨蜥还完整的活着一样，甚至统领级的气息都像大山似的充满着压迫力，呼吸都快停止了。耳边震耳欲聋的咆哮让莫凡精神世界一片的嘈杂，耳鸣目眩的感觉紧随而来，浓浓的死亡气息扑打着莫凡，整个人都被这死气给包裹住了，身体和灵魂好似要被五颗巨蜥的魂魄给撕成碎片似的。嗡嗡的，小泥鳅坠宛如感觉到主人的危机，发出了几声钟灵的颤音，幽蓝色之光在坠子当中绽放着，化作了一道道障芒射向了五颗巨蜥的魂魄。五颗巨蜥明显很惧怕这种光，他后退了几步，神色慌张，竟然转身要飘走。小泥鳅坠并没有打算放过他，这是他第一次品尝统领级的魂魄，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逃走的。道道幽蓝色的障芒化作了灵魂之锁，千丝万缕纷纷从五颗巨蜥那巨大的灵魂当中穿透而过， 死死地勾住了五壳巨蜥的整个灵魂。五壳巨蜥的灵魂刚要飞走，就被死死地拴住了，并且正被这千丝万缕的帐芒给不停地向坠子内的世界拉扯着。五壳巨蜥害怕极了，不停地发出厉鬼一样的咆哮，但这家伙怎么都挣脱不开小泥球坠当中射出的幽蓝色帐芒，更挣脱不掉这千丝万缕一般的锁钩。灵魂是很轻很轻的，纵然五壳巨蜥的体型庞大，生前蛮力如山，化作了魂魄的他却被小泥鳅坠的勾魂之力轻而易举地给拉扯着，越拉扯五壳巨蜥的身躯越渺小，直到被拉到莫凡面前的时候，五壳巨蜥彻底化作了一幽蓝色的烛火。这烛火之光便没什么好怕的了，等莫凡完全回过神来，五壳巨蜥的魂魄便彻底被征服了，融入到了小泥鳅坠的天地当中。 哇，差点以为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呢。 莫凡的脸色一片的惨白，他哪里会想到五壳巨蜥死了之后依旧那么恐怖呢？这让莫凡不得不重新定义一遍统领级的生物了。他们的强大不仅仅是肉身，连灵魂在鬼魂界都是主宰者。小泥鳅坠大显神威，让莫凡松了一口气。稍微检查了一番，莫凡发现五壳巨蜥的残魄高傲地悬浮在了冥河之上，在那成片成片的萤火虫之光当中鹤立鸡群。小泥鳅坠之内有一片特殊的天地，当初吸纳的地圣泉则已经化作了一条长长的河流，在这片小世界中无限循环地流淌着。小泥鳅所吸纳走的精魄跟残魄都会悬浮在地圣泉河流上，那些魂魄就像是一颗颗的烛火灯笼火点缀在河面上，倒影全都是魂魄生前的模样，而整条河流充斥着的又如灵魂星辰在生命长河当中悬浮。无论是烛火明灯静静悬浮于幽冥河之上，还是代表着灵魂的星辰缀满星宁静亘古，生前有多么凶残多么怨怒的魂魄到了这个世界里都会融入到这份唯美与平静当中，无怒无悲地等待着消逝。 哇，总算有一个统领级的残魄了，虽然不是精魄。 莫凡见五壳巨蜥的灵魂已经被降服，整个人也就安心许多了，总算不要再承受被恶魔反复折磨的精神痛苦了，凭借着这个统领级的残魄，自己也将安然度过最后一次恶魔的反噬，重新做人。 凡哥，凡哥，你后面！ 张小侯牙齿打着颤，提醒莫凡。莫凡一路舒心地转了过去，猛然间发现一只鲜血淋漓的巨大蜈蚣半支撑起上半身的俯视着自己，那陷入到面孔中的眼睛泛着歹毒跟不屑的光芒。小小的人类竟然敢在这个时候夺取自己的战斗果实。找毒谦恭杀死了血统比自己还要高许多的五壳巨蜥之后，整只蜈蚣都散发着一股凶性和煞气，恐怕这次战斗之后找毒谦恭将会有一次更强的蜕变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当中，杀死了实力比自身强血统比自身高的妖魔，便宛如得到了血性自然之神的青睐一般，会得到一次肉体跟灵魂的升华。此时找毒谦恭即便是奄奄一息，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比之前更强了，他只是高高的俯视着莫凡，莫凡身体竟然僵在那儿无法动弹半分。 该死，我太心急了， 莫凡暗骂了一句。莫凡太需要统领级的残魄了，又担心五壳巨蜥魂魄消散，所以莽撞地冲了上来，谁知道找毒谦恭这样伤痕累累却还带着统领的血性，他缓缓地张开了巨口，已经给莫凡宣判了死刑。 光落漫障。 就在莫凡咬着牙施展遁影逃离之时，不远处黎曼的声音带着几分威严地响起了，无比华丽的星座在黎曼的凹凸有致的身子周围显现了，把黎曼衬托的像是一位从星空当中降临的女神一样唯美又不失神圣。金色的光斑弥漫在她的周身，这些光斑在黎曼的意念操控下化作了漫天的箭矢， 高阶。 一旁的张小猴看得都傻眼了，慕凡同样瞪大了双眼，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个女人。 我的天哪，这个肥美屁股的女人是高阶法师。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慕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77章，空中一柄柄光之箭矢倒垂而下，密密麻麻的化作了一场金色的暴雨。一两柄光之箭矢直接击打在统领级生物身上，或许不痛不痒，可数百根这样的金色箭矢和上千只这样的箭矢从上天而落，这威力便相当可怕了。找毒千宫绝不会想到这几个人类当中还有如此强大的魔法师，本身附带着黑暗属性的他面对光系就是最为无力的。每一柄光剑插入到他的外壳上，都能够把他坚固的壳甲给刺穿融化，每一道滚烫的金色光芒坠到他受伤的肉里边，都会让他发出一声惨痛的尖叫。光落漫障圣炎，这是对邪恶生物有着相当致命打击的进化力量了。找毒千宫他全身上下都是毒性，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液都会惧怕这些拥有强大圣才炎咒的光剑力量。嗤嗤嗤的声音响起了，光剑落下并不是力气的那种穿刺血肉横飞，而是金色的光剑矢在融化，像火红火红的铁烙碰到蜡那样，管你这肉有多糙甲有多厚，在金色圣炎之力下都会像蜡一样融开。嘎嘎嘎的声音，找毒千宫身体疯狂地摆动着，痛苦地倒在地上翻滚了起来，那硕大的尾巴每扫一次都能够把这片区域地动山摇。莫凡匆匆忙忙地逃离了现场，一个统领级的残破就够了，至于这找毒千宫能不能杀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光系对这种生物的确有着致命的打击，感觉找毒千宫身体都要彻底溃烂开了，倘若威力再强上几分的话，真的能够让这找毒千宫一命呜呼。找毒千宫摆动着身躯，在痛苦中他找寻到了对他施展光系魔法的人，他尾巴高高的卷起，猛地朝地面拍了下去，咯吱咯吱的声音响起来了，地表直接裂开了，裂缝化作了一道狭长之力，朝着黎曼所在的位置快速的蔓延了过去。黎曼反应很快的往旁边躲开了，与此同时那些光剑有些不受控制的朝着旁边倾斜，暴落的威力大打折扣。找毒千宫又甩起了一阵岩石的碎片，纷纷朝着黎曼跟张小豪的位置打过去。在找毒千宫看来，是一些岩石碎片的东西，在张小豪跟黎曼的眼中却是一块比人还大的石头飞砸过来，俩人急急忙忙地闪躲开了。趁着机会，找毒千宫的身躯一窜，笔直地朝着泥湖当中逃过去，他的腿根本没剩下几根了，完全像蛇似的奋力摆动着，身体很不平衡地一头栽入到泥湖当中了，并迅速地游过了浅滩，钻入到了深泥湖区域。 别让他跑了， 张小猴大叫了一声，找毒千宫已经只剩半条命了，这是杀他的最好时候，一具统领的尸体那可是可以挖掘出好多宝物的。 你去追， 黎曼说道。莫凡也没有去追的意思，以他的经验来判断，要杀死一只统领是相当费劲的事儿了，能够成为统领的生物他的实力或许有几分参差不齐，但他们一定拥有过人的逃生本领和反杀的手段。黎曼应该是受到了毒性的影响，实力无法完全展现出来，而莫凡跟张小猴两个中间法师就算是有灵种也未必伤得了统领级的生物。找毒千宫已经是超出大家预料的把五颗巨蜥给拼死了，大家也完成了杀五颗巨蜥的任务，再贪心的去找找毒千宫的麻烦，那没准都会死在那儿。算了算了，除非我们能够困住找毒千宫，不然想把他干掉相当费劲了。莫凡没有去追的意思，黎曼也不想追了， 要是莫凡跟张小侯都是高阶，三个人合力也就勉强能够留下被重创的沼毒千宫。他们俩都是中阶，能设局把这五颗巨蜥给灭掉，这已经是奇迹了。 原来你是高阶法师，怎么不早说啊？我们就不用这么费劲了。 张小侯带着几分崇拜地看着黎曼，看黎曼年纪也不大，实力却是这么出众。 早说结果也一样，我们不是这些怪物的对手。 黎曼说道。 不会吧，高阶法师难道打不过统领？ 张小侯一脸诧异地说道。 能和统领单打独斗的高阶法师，便属于高阶中极强极强的存在了，但多半是杀不死统领的。统领一看到情况不对便会马上逃走，并且统领智商很高，他们会跟人类一样是一些圈套。除此之外，统领身边往往伴随着无数战将和奴仆，这些炮灰往往是杀不完的。 难怪斩空老大始终都没有把一苍狼给干掉。话说斩空老大岂不是高阶里面的强者了？一个人都敢和一苍狼打。 张小侯一方衡量之后，对自己的上司更加钦佩了。杀统领必须制定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才行。首先，如何解决掉那些茫茫如海洋的奴仆生物跟战将生物呢？这些生物在统领面前就跟不要钱似的，随便送你杀那就是消耗。其次，一只健康状态的统领战斗力堪比六七个高阶法师，弱一点的也能够一个打五个。而且统领他们耐力极高，生命力更强，高阶法师们的魔能耗干了，估计统领还会生龙活虎的。最后统领都会拥有优越的逃生本领，没提前想好怎么捆住受伤的统领，休想杀得了他们。体型往往巨大的他们从来都是来去自如的，而深追的话，法师们的阵型就怕自己破坏掉了，反倒可能被杀掉。这次能够杀掉一个统领，那都是有着种种因素在里面的。五颗巨蜥还有沼毒千宫身上都有重伤，再加上他们两个积怨极深，不死不休，换作大多数的时候，统领都不会拼死搏杀的，那是奴仆级的生物才干的蠢事儿。你们军方应该也不希望沼毒千宫死掉吧？莫凡看了一眼黎曼，笑着说道。黎曼点点头开口道， 洞庭湖部落之所以猖獗，正是因为他们蜥族在这里没有什么天敌。沼毒千宫这次杀了五颗巨蜥，身体康复后实力肯定大幅度增长，他和蜥族水火不容，以他现在的实力可以帮我们牵制住整整一个蜥卢巨妖族群。 是啊，不出一个月这西兆谷就看不到半只蜥蜴了。莫凡点了点头。黎曼脸上难得有了一丝笑容。比翼市最大的隐患就是西卢巨妖部落，黎曼来到比翼市这段时间来一直没有想出什么可行的办法来压一压西卢巨妖们。原本他是来这里探查洞庭湖死神的情况，想知道洞庭湖死神是什么，竟然可以杀掉那么多的西卢巨妖。谁知道这西兆谷竟然遇到了一个野人和一个胆子极大的小军官，这两个人用最简单的鹤蚌相争的计谋解决掉了一个西族的统领，这对黎曼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可以让比翼市稍稍松一口气了。而看到沼毒千宫是最后的获胜者之后，黎曼又是灵光一闪，使用光系魔法将对他进行圣言标记，让他活过来，再对西族进行牵制。死了一只西族统领，造就了一个西族的天敌，这一番举动相当于压制住了整整两个西卢巨妖的族群呐。之前说过了，这尸体归我的。莫凡指着一座肉山一样的五颗巨蜥尸体认真地说道。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黎曼说道。 三哥，我也得到我想要的了，这座山你搬回去能盖层大楼了。 张小侯咧开嘴说道。统领级生物全身都是宝啊，莫凡得在这尸骸上费一些功夫，把值钱的东西都给剔出来才行。 我帮你个忙吧，我让一队军法医过来， 帮你将这统领尸骸给分解了，你一个人不知道要弄到什么时候。 黎曼说道，他脸上已经有明显的血色了，红润红润的，看上去很有女人味儿。不知是毒性完全解除了恢复了血色，还是解决了一个大隐患，心情特别的好。要不然你们军方直接买了吧，看在你这次出力也不小的份上，我给你打个九折。穆凡也觉得自己处理这么大的尸骸是个头疼的事情，索性就说道， 也可以，阎谋部那边肯定需要一只西族的统领进行解析。 黎曼作为军统，这种事儿他一个人就可以拍板了。 我是穆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78章。好，合作愉快。莫凡伸出了脏兮兮的手，手毛特别长，显然是恶魔化之后没退除干净。 合作愉快。 黎曼也温和地笑了笑，那双狭长的眼睛眯起来，带着几分欣赏地说道， 你很特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阶法师击杀统领级生物，在高阶领域里能够击杀一只统领级生物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功绩。 呵呵，我做了好几个月的野人，可不是为了回归自然体验淳朴的。莫凡笑了起来，两颗上虎牙呈现出了剑齿状。 那么你可以告诉我，这两只统领为什么在我来之前都已经受重伤了吗？ 黎曼那双眼睛紧紧盯着莫凡，像是要看穿他隐瞒的一切。天知道，哼。莫凡翻了个白眼儿，一副不关我鸟事的样子。黎曼看他已经开始打岔了，就没再追问下去。他相信洞庭湖死神跟眼前这个野人有很大关系，但终究是什么，黎曼也说不清楚。返回到了比翼室，莫凡感觉最后一次的恶魔反噬就要到来了。这对莫凡来说是渡劫，使用了不属于自身的力量是要接受天谴的，渡过去了安然无恙，没渡过去那就万劫不复了。莫凡自己都不知道杀了多少细炉巨妖，更不知道用了多少精魄，总之他再也不想被恶魔支配了。要不是小泥鳅这儿拥有凝练精魄的能力，自己死了不知道多少轮了。承受下这最后一次恶魔反噬，自己体内的恶魔血粒子就应该彻底消失。假如恶魔系不会有这么大的副作用，莫凡是不会舍得割舍掉这恶魔血脉的。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得统领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确实是爽得不行。奈何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强大，这代价太大了。记得讲义说过，假如能够活下来的话，修为就会下降的。在比翼时，莫凡利用统领级残破渡劫之后，他的灵魂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修为也随之降了下来。这让莫凡有些欲哭无泪了，好不容易才把火系修到了第三个级别，那猎犬九宫霸气的令人陶醉，结果修为直接降到了第二级，重新回归到了猎犬地煞。火系修为下降就算了，雷系、暗影系、召唤系全都下降了一级。假如恶魔系的强大让莫凡还心存几分眷恋的话，那么这妥妥的修为下降让他更加的坚决了。修为来之不易呀。当然了，现在莫凡想化身恶魔也不太可能了，度过最后一次的恶魔反噬，他体内的恶魔系能量就彻底消散了。要想再化身恶魔的话，就需要一个新的血粒子。血粒子在军方的手上，莫凡也考虑过灵魂跟身体恢复之后身上备一个，和修为下降一级相比，小命没的才更可怕呢，那也是往后的事情了。恢复了自身之后，莫凡跟着张小侯来到了南方军部。现在莫凡能够相信的军方人员就只有展空了，恶魔系的事情被他全权压了下来，知道秘密的人并不多。 你小子不是一般的命大， 这都没死。 展空看到了活得活蹦乱跳的莫凡，不仅无良地笑了起来。 哼，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我的修为下降了。 莫凡苦笑地说道。 没事儿，这种下降的话应该很快就能修上去了。我让人对你身体里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你身体里的恶魔血脉已经清理干净了，灵魂也在康复中。 展空说道。那就好。莫凡点点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另外，我拿了血粒子的一些气体对你进行了实验，发现你身体已经免疫血粒子了。 展空说道。免疫？莫凡大为不解。 说白了，血粒子对你没有用了，你也不可能再恶魔化。如果它真的是一种心系力量的话，那么恶魔化后的你应该相当于觉醒了一系，现在你还是四个系，并没有所谓的恶魔系在你精神世界里出现。那班家伙研究的东西无非是一种感染式的病毒，类似于兴奋剂、生化药物，和心系没有一毛钱关系。 展空说道。莫凡点点头，把邪恶的力量当作能够改变世界的心系，陆年这群人终究是扭曲了观念的疯子。 你先在我这里修炼吧，把修为恢复到原先的层次。你的死讯继续保留着，免得黑教廷还对你虎视眈眈。过阵子你身体没异样，就可以滚回学校了。 多谢总教官。 莫凡大难不死，一身轻松，心情也格外的舒畅了。 凡哥，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啦。 张小侯笑呵呵地说道。 你给我滚去古都，让你在那里好好进修，你到处瞎蹦的。 展空毫不客气地骂道。张小侯耷拉着脑袋，不敢再说话了。 古都西安吗？听说那里离亡灵之地很近呢。 莫凡说道。张小侯拼命地点头说道。 死物动不动就爬出来，清理都清理不干净，因为没多久他们又活过来了。话说有了土气灵种流爪，我再也不用怕被亡灵围攻了。 有机会去开开眼。 莫凡感慨了一声。多少个王朝兴盛衰败，多少个兵魂埋骨黄沙呀，旭日东升的时候，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夕阳沉入地平线之后，万灵狂欢，迫不及待地掀开裹在身上的泥土、湿布，还有棺盖，歌颂着黑暗。墓穴、皇陵、战场、王坑，还有鬼俑，这究竟是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国度呢？不知不觉，秋季悄然到来了。随处可见的落叶和满城飞舞的柳絮，让整座杭州城更加的诗情画意了。秋季的杭州不像南方那样烈日高悬，大地烘烤，跟夏天毫无区别，又没有北方那种秋高气冷，凉意嗖嗖，它是很舒服的温度，很柔和的秋风，不像是凋零的预兆，更像是一幅唯美画卷前整个色调的轻轻渲染，精妙的，缓慢的。浙江全府还保持着一片灰绿色，每天需要清扫的落叶在逐日的增加，褪去的叶子宛如女孩们换季的衣裳，不值得什么眷恋的。校园里依旧是短裙黑丝袜的节奏，这种搭配简直成为了女生们全季节的套路，没有过季可言，更绝对不会过时，是植物当中的万年青，四季依旧春光不减。截然相反的是，男生们的标配便是拖鞋跟球衣，在南方这套装备可以穿三个半的季节，甚至很多不拘小节的男人更是四季都穿着，倒不是因为他披了一件羽绒服抵挡最后半个季节的寒冷，是因为他们是火系或者冰系的法师，有属性，就是那么任性。浙江学府内有一座小西湖，湖中心有一座孤耸的亭子，亭子看上去有些时日没人打扫了，甚至连架在湖亭上的木桥锁链都是被放到水面下的，这是在告诉学员们不要轻易到湖中心去玩闹。可惜大家都是法师，有没有桥都挺无所谓的。 我推你过去吧，这小事儿可难不倒我。 一名头发梳得精致无比的俊逸男子站在湖边微笑地说道。湖面干净，倒映出了他挺拔的身姿，举手投足散发出的优雅和语气的柔和，不失阳刚，无比表明了他是一位出身良好、受到了高雅熏陶的翩翩公子。他伸出手，手往湖面上一指，岸边的绿草渐渐地被覆盖上了一层白色的冰霜，冰霜蔓延到了湖水当中，可以听到湖面上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湖面在冻结，从一开始薄薄的冰层变得非常厚实，那股冰寒之力还在缓缓地蔓延，就像是一座冰桥缓缓地架过湖面，看上去奇而玄妙。 是冰公子柳依林，人长得帅，对冰元素的掌控还这么随心应手啊，不愧是我们浙江学府风云榜中的人物。 路边几个花痴的女生忍不住叫了起来。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79章，冰公子，这是浙江魔法学府给予柳依林的美赞。初入学府没多久，柳依林就凭借他强大的冰系能力折服了全校，再加上他那俊逸潇洒的外表，出尘如冰的气质，瞬间就俘获了不知多少女生们的芳心。那么努力修炼学习，考上知名学府，不就是为了遇到这样如同王子一样的男人吗？ 哎呀，他又跑到那女的身边了，我就不明白了，一个连走路都要靠轮椅的女人有什么好的？ 留着一头完美中分的女学员酸溜溜地说道，论姿色可有不少在那个女人之上的。 无非是看她可怜嘛，我最讨厌这种装楚楚可怜的人了，一不小心踩死一只蚂蚁都要嗲嗲地哀怨半天。哎呀，人家不会走路，麻烦推一下。哎呀，今天人家头有点晕，好像是被风吹着了，玩柔弱谁不会啊？哼！ 陈云奇阴阳怪气地说道。他的模仿很是到位，引得旁边几个闺蜜笑得花枝招展，笑声在这林道上回荡着。冰公子柳依林回头看了一眼这几个以前有打过交道的女人，温文尔雅地笑了笑，一副不怒不恼的样子。他稍微低下头，对坐在轮椅上的姑娘说道：“ 不用理会他们的，他们不过是看到我跟你走在一起，有些小心眼罢了。走吧，我们去亭子那儿。” 我只想一个人散散步。抱歉。 心下抬起头，那双清澈的眼睛里边，除了那份如秋湖一般的宁静之外，就没有别的情绪了。他自己用细细的胳膊推动着轮椅，并没有到冰面上，只是顺着湖边一点点的前行着。冰公子柳依林摸了摸鼻子，自嘲地笑了笑，而这时陈云奇特有的尖嗲声音又飘了起来：“ 哟，装清高，欲擒故纵，真是好手段啊！” 哎呀，云奇，你别总这样说，人家是真的对冰公子不感兴趣了，没准儿他早有心上人了。 褐色长中分头发的女孩说道：“ 那也许她心上人比较喜欢能手牵手一起逛街的，像我们这种健康的女孩，不喜欢那种要推轮椅的。” 你言情小说看多了吧？ 冰公子柳依林皱起了眉头，他觉得陈云奇这几个女生有些过分了，怎么可以老是提别人的天生缺陷呢？这只会显得他们更没有一点教养跟品质。几个女孩一直在说相声般的你一言我一语的，听得柳依林忍不了了，终于开口说道：“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过分？不会啊， 我们只是有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女孩，就直说了。哪像某某人啊，明明被我们这样嘲讽，却还要一副圣女气度，假装不迁怒任何人，假装岁月静好的样子。没准啊，心里早就用最肮脏的恶毒语言诅咒我们了。 陈云奇一脸骄傲地说道。 对啊，我们不喜欢就直说，我们看不惯白莲花也敢吐出来。 哼，最讨厌装的。 几个女孩占着自己的理，把柳依林说得哑口无言。柳依林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那坐在轮椅上柔弱孤独的背影，却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她。就在她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穿着青墨色短衬衫的男子从她面前走过去了。看装扮多半是从南方过来的，否则今天已经冷了下来，没理由这么穿。青墨衬衫男子带着一股子煞气，身上更是笼罩着一层特殊的暗影，跟自己这种明亮光鲜风度翩翩的画风截然相反，甚至从他那敞开三颗扣子露出胸膛的架势还颇有几分痞性。碧池就该待在水里。青墨衬衫男开口对陈云奇那几个叽喳没完的女孩说道。说完，男子根本没有任何怜香惜玉可言，一连三脚准确无误地踢中了这三个女孩不同的部位。陈云奇、中分女孩、花痴眼镜妹这仨女孩猝不及防，全都被踹到了冰冷的湖水当中，三声扑通声在这林道上是格外的清脆，引得周围路人一片的惊呼。仨女孩没一个水系的，身子浸泡着冷水，还是加过冰的，什么衣装、头发、装束在水中变成了褴褛凌乱，花脸模样惨得不行了。冰公子柳依林愣住了，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墨衬衫的男子。这个世界上怎么有对女人这么粗鲁的毫无风度的男人呢？尽管自己脑子里边已经踹他们好几遍了，可真让他这么做，20年来的高尚修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哪个混蛋竟然敢把本小姐踹到水里，我跟你拼了。是那个墨衣服的，就是他。 姐妹们，剥他一层皮下来，我们浙江学府梨花三姐妹绝对不是好惹的。 中分发披头散发的女孩已经整个人都变成疯婆子了，她管不得身上湿漉漉的冰水，已经描画起了星轨。那个叫做陈云奇的女孩更狠，星图在脚下慢慢的浮现，却因为浑身发抖，一个喷嚏直接把星图给弄断了，气得她更是抓狂。就凭你们几个满嘴吐酸的骚包也想跟我斗？那墨衬衫男子饶有兴趣地吹了一下口哨，眼睛瞟了这几个女人湿漉漉的身材，慢悠悠地说道。一个腰粗，一个胸垂，哎，还有一个腿太开了，也难怪你们成天跟个怨妇一样在那里哔哔哔的没完。哼，三个女生被这无耻男瞬间戳中软肋，彻底疯掉了，再也没有顾及学院不允许在斗场外私斗的规定，星轨与星图坚决浮现了。 雷印雷长， 莫凡雷系魔法信手拈来，手一扬，紫色的电弧密密麻麻地飞窜而出，电弧多数从空中飞去，少部分顺着地表快速地蔓延着，很快这些电弧就在三个女人周围形成了一个范围达到20米的电弧之场，雷电噼啪地乱响着，不断地传递，再加上女孩身上有水更容易导电，于是还不容易准备好的出阶魔法全都崩盘了，被这雷电电的在那儿像原始人踏火盆似的手舞足蹈了起来，他们的头发直接焦了大半，本来就褴褛不堪，在享受过雷电之后便彻底口吐青烟不成人样了，刚才还美美妖娆的他们现在简直可怕的不能见人，比鬼还要狰狞几分。雷电的威力是被稍微控制了几分，不造成什么直接伤害的同时，保证他们足够狼狈。 这雷印， 一旁的柳依林又愣住了。陈云奇好歹是个中阶法师，另外俩女的实力同样不弱，半只脚踏入中阶了，结果他们比别人早施法，被别人抢占先机不说，还被一个初阶魔法全都垫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个雷印的使用者明显很懂得控制力道，不伤人，就是让他们难堪。路人见到这仨女孩那副鬼样，纷纷的大笑了起来。 你给我等着，有本事报上名来，我陈云奇一定要你好看。 陈云奇声如泼妇的骂道，一边骂嘴里还一边吐着烟儿。那墨衣男子邪魅一笑，脱口说道，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明珠学府沈明孝。 沈明孝，好，你等着死吧。 陈云奇放下狠话便急匆匆地逃走了。作为女生，形象终究是最重要的，他们可不想继续待在这里被当成笑料。看着三个毒蛇女逃窜，莫衬衫男子笑了笑，径直走向了新夏所在的位置。轮椅上有着一双清澈宁静眸子的新夏微微张开了小嘴，脸上满是惊喜跟激动，很快眼睛也是湿红湿红的了，重重的一眨，睫毛上都是露水。傻丫头，哭什么？不是告诉过你我还活着吗？莫凡站在新夏的面前，双手插到裤袋里，正半弯着身子直视着新夏的小脸颊，一副拽拽酷酷的模样。不过一看新夏这眸子湿润了，莫凡有些慌乱地把手抽出来，手指划过了有些嘟嘟可爱的脸颊，帮他把眼泪擦干净。听到这句话，新夏这眼泪更是止不住了，他张开了柔柔的手臂，一下子搂住了莫凡的脖颈，脸颊与脸颊贴着。 我是叶新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80章。莫凡微微一愣，感受到他脸颊的细滑跟滚烫，那颗刚才还装的几分深沉随性的心一下子就融化开了，黑色的眼睛眯起了安了心的温柔，代表着张扬和放荡总是勾着的唇角也慢慢地浮成了欣慰。一个坐在轮椅上宁静的女孩，一个弯着腰享受着这份轻搂脖颈的男子，路边行人再多也好像浑然变成了这条林荫道上秋季午后的背景，平缓柔和的呼吸，若若欣喜的抽泣。还记不记得很早的时候跟你说过的故事啊？很久很久以前，国王有两个女儿，她们都天生美丽，并有着一种特殊的本领，那就是眼泪落下之后立刻变成珍珠。国王把大女儿嫁给了另一国的王子，王子总是伤她，让她流泪，珍珠串起来都可以绕地球两圈了。小女儿嫁给了一个山农，国王很奇怪，明明一滴眼泪就可以让他们过上很优质的生活，为什么非要这么清苦呢？很快国王就醒悟到了，山农是不舍得让自己小女儿流一滴眼泪啊。于是国王欣慰地跟山农说道，你真是一个好丈夫，不像那个王子用珍珠继续挥金如土。莫凡慢悠悠地讲着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心下重重点了点头，这故事他听过，而且不止一次呢。他心中涟漪地说道，脸颊也有些粉霞飘起了，因为莫凡比喻里的那两个人是夫妻。山农听了国王的话语沉默了一会儿，憋出了一句话说道，莫凡见心下脸上还挂着眼泪，于是学成的山农的模样接着说道，国王您看您又忘了，他是瞎了之后才看上我的。听完这句话，心下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小手掌就变成了粉拳，娇嗔嗔地打在莫凡的肩膀上。这个坏蛋又破坏了童话，心下以前读的童话早就被莫凡破坏了很多遍，就不能好好美好下去吗？只是想到莫凡学山农的样子说话和山农说的话，心下最终还是破涕为笑了。都是这个坏人，从小给自己灌输一些黑童话，害得自己的笑点变得奇奇怪怪的了。 心夏， 这位是你提到过的哥哥吗？你好，我叫柳依林，初次见面。 柳依林终究不是一个当路人的主，很快他就走了过来。莫凡转过头来看着人模狗样的柳依林，没好气地说道，不知道打扰别人恩爱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吗？啊， 秀恩爱？ 柳依林愣了愣，诧异地说道， 你们不是兄妹吗？ 他兄控，我妹控，有问题吗？莫凡说道。冰公子柳依林的脸上是一个表情叫做怪异，表面上僵僵硬硬地笑着，心中别提有多么的操蛋了。嗨，为什么叶心夏会有这么一个古怪的哥哥呢？对女生毫无忍让可言就算了，竟然还说出什么胸控妹控这样的话来，有辱斯文呐。 没什么事儿，就别在这碍眼了，该哪儿去哪儿去。 莫凡推着心夏径直往校门外的方向走去。柳依林可就不愿意了，她总感觉这个人不太靠谱，像心夏这样的女孩本来就是柔柔弱弱的，行走还不方便，就这样被这个奇怪男人给推走，那还得了啊。于是柳依林保持着那份和煦开口说道， 既然是心夏的朋友，那也是我的朋友，看你应该是远道而来，我请客如何？ 我说你这个人烦不烦啊？我们要找没人的地方恩恩爱爱，儿童不宜，哎，你就别在这儿废话了行吗？ 莫凡极不耐烦地说道。心夏一听，整张小脸都通红通红的了。 啊，什么叫恩恩爱爱，儿童不宜啊？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要羞死人呢。 柳依林却听得脸色一阵清白清白的，这家伙果然对心夏不怀好意，心夏也太善良了，这都不抗议几句吗？不行，心夏不抗议，自己怎么可以容忍心夏落入到这匹野狼的口中呢？柳依林很果断地上前一步，一脸认真地说道， 朋友，你不要太过分，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守候在心夏身边，他是怎样的柔弱我是知道的，你不要借着他的性子便说一些得寸进尺和带羞辱的话，他不吭声不代表我柳依林允许你胡作非为。 心夏估计是不乐意了，正要开口跟柳依林说个清楚，事实上心夏这几个月已经跟柳依林说了无数次了，可这家伙总是能够活在自己的认知当中。心夏刚要开口，莫凡却阻止了，那双眼睛正在半眯着，上下打量着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气质谈吐都要尽显优良的柳依林，笑呵呵地说道， 哼，哎，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你这话问的什么意思？ 柳依林说道， 是呢我就当你这番行为算正常，不是呢你他妈是不是管闲事管多了啊？ 莫凡骂道。柳依林不喜欢别人对自己爆粗口，眉头一拧，又特意看了一眼心夏。也好，今天就直接表明自己的意图，免得心夏真的被这匹恶狼给推走，那自己冰清玉洁的女人就被毁了。 是又如何？ 柳依林一脸正色地说道。 哼，还是又如何？刚才那几个女的在那嚼舌根的时候，你那副装熊的模样就让老子看你很不顺眼了，是个男人就直接踹过去，跟他们废个毛话吗？现在问你，你还给我来个事由如何？ 莫凡笑呵呵的脸已经变成呵呵他一脸。 我是在为心夏考虑。 柳依林被骂得脸色铁青，愤怒地辩解道， 你考虑个卵蛋呢？啊，你给我听好了，她是我妹妹，也是我从小养到大的老婆，我包养的，你懂吗？你要是再不知廉耻的在我妹妹身边像只苍蝇一样绕来绕去，我打的连你妈都不认识。 莫凡大气凛然地说道，就莫凡这架势啊，完美的诠释了当代邪魅霸道总裁之风。本来心下是想亲自让柳依林这家伙搞清楚自己心有所属的，可听完莫凡说的那一句从小养到大的老婆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这路上来来往往都是人呢，要不要说那么大声嘛？ 打得我连我妈都不认得。 柳依林这脸已经彻底都黑了，哈哈哈， 再装大白脸是真的装不下去了。哎，别人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你好像来这里之前没有打听打听，这浙江学府里论实力的话，还没有人敢跟我柳依林这样大言不惭。 俩人瞬间剑拔弩张，气息对撞在一起，冰元素跟雷元素一下子弥漫在这条满是树木的长道上，而周围那些行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俩人要打起来了，倒是自觉地退让开，一个个在那儿幸灾乐祸地看好戏。 是哪个不长眼的农村小子，竟然这么瞎眼地去找冰公子柳依林的麻烦？ 一名柳依林的党羽说道：“ 自己看了，就是那个莫衬衫的。其实柳依林已经暗示过那小子很多次，不要敬酒不吃事罚酒了。结果那家伙也是粗鄙的不行。那个叫新下的治愈系法师，虽然先天不能走路，但追的人可不少。那些追求者呀，要么不敢跟冰公子竞争，要么呢被他暗地里教育过。这门头情，有苦都吃到。” 一名资深八卦学员说道：“ 话说这家伙谁呀？不像我们浙江学府的吧？”“ 铁定不是咯。要是的话，谁还敢跟冰公子作对呀？你看看他，还一副很拽的样子，待会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那名柳依林的党羽笑了起来，一阵不寻常的风吹过，树叶凌乱地从空中飞舞了下来，行人们都是非常识趣的样子，围开了一个很大的区域，就等这俩人动手了。学校规定是规定，事实上有几个法师真管得住自己的手呢？ 心夏，你到旁边去，让我替你教训这个登徒浪子一番。我的冰系魔法威力强大，可不想误伤了你。 冰公子柳依林跟别人撕逼也不忘绅士地说道。莫凡倒没有刻意把心夏推开，他的眼睛里边泛起了紫黑色的电光，明显已经在蓄积雷息的力量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